你说咱们这旮旯胡同就你这么一个有品有级的科长，就冲你这嘴，你可怎么管好你这科呢？ 哎， 张大爷，来， 甭装傻充愣， 咱们可别 什么老在这儿。 同志，你先考虑考虑，八里庄去不去？啊，我先跟朱大爷。 哎，张所长，我上八里庄。 朱大爷，你舍得离开旮旯胡同啊？ 我儿子那工厂啊。就在八里庄 哦， 搬到那儿去不是有个照应吗？ 对呀、 啊。再说了、城外边空气多好啊！ 是， 不是还想多活两年呢吗？ 朱大爷，真有意思。朱大爷， 哎， 你要去八里庄啊？我给你挑一间一层向阳的房子啊！ 最好是一层 哦， 住了一辈子平房了，不愿意爬个楼梯，不习惯，也不愿意受那份阳罪呀、啊。 行，朱大爷可以满足您的要求。 得， 朱大爷， 哎， 您到后院去办一下手续。 上后院。 哦，我们和房屋开发公司的同志啊联合办公，这签协议啊是在后院。您慢点。 哎，张所长啊，办手续之前，您可得答应我一件事儿。 您说。 这2000块钱。您收下。 朱大爷，这是干什么啊？ 说这老爷子可真出血呀、啊、可也别当众拍呀、啊、 朱大爷，这钱我们这儿可 甭怕、这钱不是给你的， 这是 上回你们拆我那几间旧房找给我的房屋折价款、这钱呢我不能收。 朱大爷，您家是私房祖产，这扣除这当然是找给您的钱了啊！ 能是拆了我几间旧房，可又让我住上了新楼，这不亏我呀！ 刘大爷，您家旧房建的很多，扣除买新楼房的钱呀，还有富裕，这是给您的钱。 就我那几间破房，不拆也快花了了。 对， 眼下政府实行危房改造，那是帮他们解决了困难呐。我再伸手借政府这钱，心里头过意不去。 你说多大事？ 得，就算我捐献了。危房改造缺乏资金，这俩钱就算我姓朱的添砖加瓦了，行不行？ 那这么着，周大爷，你先存起来啊，等什么时候我们用啊，来到那儿去取。你先去签协议，早签协议早搬家呀，政府还有奖励呢啊，周大爷。 哎呀，你们呀，压根就没拿我当自家人 啊！ 这钱你不收是不是？我给你们局长送去， 局长 不收，我给区长送去，区长不收，我让市政府给市长送去。 朱大爷，真有意思。朱大爷，您慢点啊，你让我们这坐，行，慢点，到一坑，啊， 哎呀，还真有90年代的活雷锋啊！咱可学不了，八里庄不去， 不去也不勉强，就地上楼只能给一个独居。 我说老张。你是欺负我没有硬后台是不是啊？人家那上边有路子拆迁户，二指宽的一张条子你们就得开绿灯，还什么特出照顾，这叫什么原则呀？你们玩那猫腻瞒不了我。 同志，同志，等等，说明白了啊，我们给谁特出照顾了，玩什么猫腻了，请你指出来啊！ 我有地方说去啊， 你不要在这儿说可以，你可以举报啊，这儿举报电话， 你可以举报啊。 我呀还不费那一毛钱的电话费。 那是你干什么？这是 走 干什么？ 走， 你有话 跟我一块找你们局长去。 走， 于一言突然手捂胸口倒在地上。 你心脏病犯了， 哎呀，你赶紧呼噜呼噜， 心脏病犯了不能乱动。这大夫来来来，来来来，这不行，心脏病。 来，慢点啊。 老张，你怎么了？ 没关系，你到后边看看红奶奶去啊。 张所长感到一阵胸痛，悄悄吃下一片药。 我原来和冯占元住一间房。 哦，这哥们情况都知道，你就不要再说了，说说你的要求吧。 我的要求很简单，就地上楼给个独居就行。 你是属于无房户，户口又在这儿，可以就地上楼给你个独居。你到后院去办个手续， 跟你爸好好说说这事。 拿去办手续吧。 这就成了？ 成了。